娃要上学了，哪个学校适合呢？ 我家呀，准备要老二了，换个什么车呢？ 我家娃老生病，怎么调理啊？ 我家娃放假了，去哪玩？ 营养与孩子的身高啊密切相关。 假期临近了，亲子游呢可以选择 这款车型，非常适合二孩家庭。 成长日记开始了。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每周一到周五晚9:12。欢乐陪伴， 欢迎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听听 FM， 收听成长日记栏目往期精彩内容，更多北京广播电视台优质音频尽在听听 FM。 成长路上欢乐陪伴，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北京新闻广播的家庭教育栏目《成长日记》，我是主持人于浩。 各位晚上好，我是传艺。《成长日记》呢，是一档有料又有趣的家庭教育有声书。 是，如果您家里正好有学龄前或者是上小学的孩子，也欢迎您把他在成长路上的故事与我们分享。 找到我们的方式呢，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字“成长日记电台”，点击关注，既可以查到育儿的精彩内容，还有机会参与我们的线上线下活动。我们在这里等着你。 来吧，先进入今天的成长微剧。孩子重音属怎么办？ 哎呦，我说孩儿他爸 啊， 你少吃点冰棍儿吧。 怎么了？ 孩子都跟你学的，这天天啊冰棍儿不离手。 你这，他证明有这么一点特质，你知道吗？就是上南极做科考队队员的这件事儿。 哎呦，这你还夸呢？你小心啊，这孩子重阴属。 行了，别说那么吓人。我听说中暑的呢，重阴属，这瞎白话你。 这个跟那个鬼神的没关系 啊， 你别想歪了。重阴属啊，就是外湿内湿，寒气遇上了暑邪，哎，这孩子的身体立刻就不好了。 那哪能那么倒霉呢？都赶上了。 你这大热天的啊，这一不小心要热到，然后马上风扇、空调、雪糕、冷饮伺候着，他可能就会中阴暑。 哦，那要中了阴暑怎么着呢？ 怎么着？还是问问 AI 专家呗。 哎，对对对。 孩子中阴暑了，如何处理阴暑？有一道食疗，可以给他喝香茹饮。 哦。哎，这香茹饮啊是什么呢？ 对，没听说过。 香茹饮出自宋代的太平惠民和寄居方，是由香茹、厚朴、炒白扁豆三味中药组成，因此又被称为三物香茹饮。做法是炒白扁豆捣碎，香茹、厚朴剪碎，三者下杯，以沸水冲泡代茶饮，可加适量黄糖调味，连饮1-2杯，症状缓解后即停服。 哟，那您说这个香茹饮啊，它适合孩子的年龄是多大呀？ 1岁以上对症，少量多次分服就可以了。 哎呦，好好好，我都记下来。孩儿的爸 啊， 快去买饮料啊！ 那孩子还没得病呢。 哎呦，什么叫有备无患呢？ 哎呦，你想的周全，我去。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哎，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把鞋扔锅里了！ 怎么还不写作业？ 别哭，去厕所罚站。 爸爸妈妈，别生气。 爸爸妈妈，么么哒。 宝贝，爸爸 妈妈爱你。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欢乐继续。 继续来看成长资讯。因为跳绳过量而受伤的孩子比比皆是，疯狂跳绳并非长高的唯一诀窍。杭州市阜阳中医骨伤医院伤科门诊的董婷医生说，阜阳骨伤医院的伤科门诊周一至周日都开诊，他与同事们几乎每天出诊都能够碰到类似的病例，到双休日时则会更多，主要集中在2年级到6年级的学生。医生表示，每次坐诊都能碰到2-3个，受伤孩子的年龄从小学延展到初中。因为除了长高，拼命练习跳绳还可以在中考体育中拿到高分。 另外，医生还发现，这些跳绳过量受伤的孩子当中，女生大概是男生的四倍之多。在他看来，这可能与女孩子们运动项目相对单一有关。很多男孩子喜欢篮球、足球等跑跳运动，家长也就不会非盯着他们练跳绳不可了。当然，从运动的便捷性上考虑，跳绳的确是不错的选择，但要注意控制总量，根据孩子的体能，一天跳1000到2000个为宜，并且在跳绳的时候要穿抗震力强的运动鞋，并且选择平坦的地面，最好是有弹性的塑胶跑道，以尽量避免跳绳时可能发生的损伤。北京市教委表示，学生作业减量提质需要家校互动。新学期开始，很多中小学生作业确实明显减少，但是家长有点慌了，没有作业真能行吗？怎么检验和掌握孩子的学习情况呢？甚至有家长开始通过各种途径了解一对一辅导。针对这一热点问题，北京市教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双减的过程当中，对作业的要求是减量提质，减去那些机械重复无效的繁难偏怪的作业，提高作业的整体质量，让所留的作业具有诊断和学情分析的功能，巩固当天所学知识。对老师来讲，可以选用新的作业素材和载体，并且通过判作业环节把孩子的学习状态判出来，从作业当中看到学生的思维过程和学习过程。针对部分家长可能存在的焦虑情绪，想给孩子单独找老师辅导，或者利用周中的时间上网课的情况，专家建议一定要慎重，要优先保证孩子在学校的状态和夜间睡眠时长。如果真要采用此类的措施，也建议家长先和老师沟通，听听老师的意见。繁星戏剧儿童剧《童戏社二超级小英雄》，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超级英雄梦。唐三千宋八百，英雄人物不计其数，岳飞、关羽、赵云、秦琼等，他们不仅在英雄的历史舞台上发光发亮，也让戏曲舞台熠熠生辉。除了这些大英雄，戏曲舞台上还有很多小英雄，花木兰、哪吒、孙悟空，他们机智勇敢，年轻无畏，书写着一段段传奇故事。儿童剧《童戏社二超级小英雄》演出时间是10月5号和7号，地点在繁星戏剧村舞剧场，目前还有最低144元的票价。《布鲁布鲁之深海奇遇记》，布鲁布鲁系列儿童剧秉承着传统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在寓教娱乐的氛围中，让孩子集中于剧情，受用于生活。《布鲁布鲁之深海奇遇记》是《布鲁布鲁环保系列之保护海洋》的番外篇。主人公淘淘来到了海边，随意丢弃垃圾，他并不了解垃圾对于海洋污染的影响是那么的严重。这时候布鲁的出现，让他们一起进入了奇幻的海底世界，开启了一段冒险和拯救的故事。《布鲁布鲁之深海奇遇记》演出时间是10月23号，地点在中杂剧场，目前还有最低54元的票价。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 北京环球度假区20号正式开园，相关话题再次冲上微博热搜，刷屏朋友圈。此前携程公布的预测数据也显示，北京环球度假区位列中秋节最热的旅游目的地。这样高热度的消费意向，一方面是暑期防疫防控下被抑制的消费需求的一次集中释放，同时也彰显着中国强劲的文旅消费潜力。那么这样一个世界一流的度假区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邀请北京新闻广播中心旅游领域资深记者张博为您做最一手的游玩攻略报告，欢迎收听。 好，欢迎回到成长日记，各位好，我是于浩。今天呢，为各位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新闻广播中心旅游领域的资深记者张博。张博你好。 于浩你好，听众朋友上午好。 哎，咱们今儿啊用两集时间聊一聊这个环球影城的这个体验啊，因为9月20号的时候，我看你是过去体验了哈，也参加了在这个盛大的 开营仪式。 开营仪式。整体来说是方便吗？感觉？ 因为我们这个相对还是要特殊一点，因为我们是9月19号的时候，当时集合出发前往北京环球度假区，然后是入住在了环球影城大酒店，相当于是作为一个前期的，因为前期也进行过探访，当时是入住在诺金酒店，这样的话把环球影城里面所有的项目，包括酒店、餐饮都整体的了解了一下，所以19号我们过去的时候是乘坐这个公共交通，也就是坐大巴一块儿。前往这个酒店集合的，整体感觉还是非常方便的。我们走的是京哈高速，然后从京哈高速的田家福站出了这个高速之后呢，然后抵达了个环球影城大酒店。路上的话当天是没有出现堵车的情况，当然以后可能就是环球影城作为一个热门的目的地，大家都会去选择自驾呀或者是公共交通去，也会出现交通比较拥堵的这个情况，所以我也留意到北京交管局他们也是发布了这个提示，也就是还是推荐大家最主要的公共交通出行方式的话，最方便还是地铁出行，因为地铁的7号线还有像地铁8通线呢，现在的环球影城站都已经开通了，而且1号线和8通线也已经全线贯通，所以说如果大家是从这个1号线的古城站坐到环球影城站的话，也是可以一站直达的。 从古城过去多长时间？大概不得2个多小时啊？ 差不多1个半小时吧。然后但是中间是不用换乘，还是说是因为公共交通的话，它最主要是出来会比较方便，像从环球影城站这个 B 口 C 口出来之后，就直接就是抵达城市大道的安检口了，然后就经过安检就可以进入到城市大道，体验环球影城这个户外的以餐饮购物为主要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如果是自驾过去的话，其实把车放到停车场，因为它停车场还分成不同的区域，有这个室外的停车场，还有停车楼，包括还有代客泊车的这样的一个区域，所以如果是停的比较远的话，比如说那种室外的停车场，可能走过去还需要20分钟左右的时间。 哦，那目前这么来看的话，还是坐地铁过去最方便。 对，公共交通出行的话，它也是设计出来，这样的话大人流能够尽可能的尽早的分散到这个园区当中。当然我相信还有更多的家庭还是愿意开车过去的，毕竟 方便嘛。 如果是对一家老小带着孩子，可能还拿着一些东西的话，自驾还是最方便的。 对， 当然这里面也是他们也是充分考量到了这样的一个自驾的情况，所以整个环球度假区里面设置有这个停车位是达到了10000多个，应该说是能够满足这种就算是出现大客流的情况也能够满足这样的需求。最主要的几个停车区域，首先是一个北京市最大的停车楼，有6500多个停车位。另外的话还有这种室外的停车场，包括一些临时备用的停车场，总计的话10000多个，可以满足主要的需求。价位的话主要是分成100块钱，而且他们这个是全天不限时的，100块钱、150块钱以及200块钱，其实主要的区别就是停车场距离这个入口的远近上的这样的差别。 一下就包天了。 对对对。 嗯， 其实整个算下来的话跟室内的停车相比，价格就应该不少人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 毕竟门票和这个整体的消费的水平在那儿呢哈，相对来讲 不是大头， 不是大头。 哎， 进园之后这个验票有什么规矩吗？包括买票预约有什么心得？ 其实买票的话，大家就是通过这个，不管是 OTA 平台上，像携程呀、飞猪呀，以及去哪儿等这样的平台上去购票，或者是通过他们环球这个度假区的自有的 APP 以及小程序购票，还是都比较方便的。我刚才也是看了一下，目前这个除了11期间的票可能比较紧张之外，其他这个时间段的票整个的票量还是比较充足的状态，所以大家通过 其实比较推荐大家使用这个他们的官方的这个小程序， 小程序， 对，北京环球度假区的小程序里面还是比较方便的。用手机号注册之后，你可以进行购票，也可以看到园区的整个的地图，包括每个区域的这个排队的时间都是能够看到的。然后入园的话，可以提前的上传一张照片，这样的话在入口处就可以刷脸，就可以进园了。也可以拿着身份证刷身份证入园，都是没有问题的。 整体来说看上去还是很方便的，会不 对， 会？ 毕竟他们之前已经是压力测试了一段时间，而且还有这个将近20天的一个试运营的阶段，对，所以一些这种程序上的问题基本上都已经跑通了，可能更多的以后就是软件和服务方面的这样的一个磨合。 确实，那整个园区分为这个。整体来讲就七个大的区域哈，那 对， 不， 是七 对， 个 不 主要 同， 主题景区。 对，不同的人是不是有不同的这个路线建议选择呀？ 没错，像这里面还是，你像咱们这个可能节目主要是以亲子家庭为主的话， 对。 可能像功夫熊猫呀、小黄人乐园啊这两个最主要的都是面向亲子家庭的，而且是孩子可以就是低幼一点的孩子里面去体验一些里面的项目，也都非常的合适，因为这些项目普遍来说都非常的温和，就像小朋友也可以去乘坐，像功夫熊猫里面的这个有一个灯影传奇，类似于这种。旋转类的设备，但是它转速比较慢，也本身是不带有自转的，类似于一个热气球一样，然后在空中这样比较慢速的一个旋转。还有小黄人乐园里面也有这种小型的过山车，然后没有这种翻转，也没有太快的这种速度，一家三口坐在这个过山车上，都可以进行一个就是体验。其实最主要的这两个园区的特色，我认为首先第一个就是两个园区都在室内。然后有比较多的室内的这个空间，所以就算是冬天的话，它的整个受到的影响也相对较少。另外的话，就是有很多这种主题的雕塑，你像在功夫熊猫园区的话，你在电影当中可以看到的人物，基本上在园区里面都可以找到他们的主题的这个雕塑，你去拍照打卡都非常的合适。另外的话也非常有很多的这种他们的主题设计的这种。商店里面有非常多的纪念品，款式也很多。如果是在，因为我特别留意了一下，有非常多的亲子家庭在这儿都会进行购物。如果是在园区外面，或者是在就是出园区的时候那个比较综合性的商店去购买的话，有一些产品还是买不到的。 非得 所以 是 就 在 是， 这个固定场馆里面才会有一 没 些特 错， 色 里 商 面的话更全一点。你像那个小里面，小黄人乐园里面一款非常受大家追捧的那个小汽车。就只有在一个固定的区域，它而且每天还都是限量的，所以每次都会排长队。而功夫熊猫的话，我也留意了，里面有一些像是那种文化衫呀，或者是一些小的这种纪念品，其实在外边的这个商场里面还都是买不到的。 就是目前来看，我也确实就是想问一问啊，在上集主要聊一聊小黄人园区，还有这个非常有中国特色的功夫熊猫盖世之地啊，这两个情 对。 况。哎，那你整个体验下来，首先会不会因为我们是这个记者的身份去体验的，会和普通游客不同？ 这倒没有。我如果说是有不同的话，只是我们当天为了可能尽短的时间里面就是体验更多的项目，走了他们那个 VIP 的通道，可能对于排队的这个时间的话，会有没有直观的特别深刻的感受，但是其他的项目其实是没有任何的差别的。其实 明白。 关于排队时间的这个预估呢，大家在他们的小程序上或者 APP 上每个景点的排队的时间都会有显示。 有 比如 个预 说， 计， 对，现在园区里面最热门的这个区域还是《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因为有非常多的哈迷都是奔着这个景区去的，可能开园之后第一站打卡的地方就是这儿，所以它的那个《哈利波特：禁忌之旅》这个项目的排队时间，从试运行，从这个压力内测一直到试运行，一直到现在开园之后，都是排队时间最长的， 大概 差 多 不 久？ 多大概要90分钟到这个120分钟时间可 哇， 能。 那还是挺长时间的。 对，另外一个园区里面比较热门的景区的话，排队时间可能也比较长的，就是变形金刚基地里面的霸天虎过山车，因为这也是 对， 全 最 园 大 里 的 面最刺激的一个项目。 了。 对，所以它这个排队的时间也普遍都是在可能60分钟到90分钟左右的时间。 那就是对于亲子家庭来讲的话，你建议的是第一站去小黄人，或者去功夫熊猫，是这个意思吗？ 然后其实还有一个景区，也是从，因为从它那个环球影城大酒店进去之后，首先是好莱坞影区，其实从这个景区的大道上就可以望见的，这个最主要的就是《侏罗纪世界》努布拉岛。然后其实这里的话也是亲子家庭打卡的一个热门的目的地，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很多小朋友都特别喜欢恐龙，而在这儿的话就可以看到这个电影里面虚拟世界的恐龙，也可以看到现实世界他们这个打造的仿生的这种恐龙，整个跟小朋友还可以有一定的互动。你比如说像那个奇异迅猛龙，那个巨高大的恐龙大概2米多高，然后3米长左右的，你看到可以看到它眨眼睛，可以看到它这个仰天长啸，或者跟这个驯兽师有一定的互动，还可以过去跟它进行打卡拍照，也能 可以。 够去尝试着学着做一些动作来进行指导，这对于小孩子来说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确实是这样。那这三个园区、四个园区，甚至我们都可以去先行的去探访。对于亲子家庭来讲，哈， 对，所以 你， 从路线上来看的话，还是首先推荐大家去这个侏罗纪世界努布拉岛，因为它是离入口处最近的一个区域。之后的话，顺时针方向就可以打卡熊猫功夫熊猫盖世之地，在一个室内的环境里面，其实主要是一些拍照，可能是购物，而且功夫熊猫盖世之地里面，还有一个项目，刚才是没有提到，就是阿宝功夫训练营，其实它就是一个大屏幕，里面的话就是阿宝在屏幕当中跟小朋友会有一个实时的互动，也是通过科技的手段，比如说我教你做一个什么样的动作，你跟我一块儿做，哎，有的小朋友就很多小朋友都愿意参与进去嘛。然后你如果是有一些小朋友做的不太标准的话，你就可以看到屏幕当中的这个熊猫就可以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我不知道这里面，没有了解到这里面是通过什么样的技术手段来实现，但是 就他能提示你做错了，是吧？ 可能是提示你做错了，甚至是跟一些小朋友会进行这种，哎，你做的不错啊，然后你可以往前走一点，可以往后退一点，就这种，你觉得可能是需要一个人来 真人来 实 完 现 成 的一 的， 个，对对对， 哇塞，那这个还是没有体验的，因为我们正常情况下，我们无论手机还是平板里边那些所谓的 AI 交互，都达不到这么智能的。 是，它可能是需要一些人工的辅助的，因为就像在变形金刚机里面，最近大家在那个视频上经常会刷到 威 的 震 那 天， 个， 那碎嘴 对，碎嘴子威震天一样，它其实是里面是有一个人的，只是通过这种变声的话筒来实现跟大家的互动。但是这个屏幕里面的这个人物是如何跟小朋友实现互动的？其实这个我当时目前还没有了解更详细的信息。 哎，那对于这个住宿环境，你两个酒店都体验了是吧？ 对对对，是 啊， 吧？ 有什么感受？ 整体来说的话，其实酒店和整个的主题乐园给我的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符合它国际一线这种主题乐园的品质。从酒店来说的话，像环球影城大酒店就在入口处，也是他们的房间最多的，有800个房间。它的这个价格的起价是1590块钱起，是一个标准的大床，其实是每个床都是大床的房间。其实如果是说的话，其实是可以住4个人都没有问题的。 那允许吗？不允许吧？ 它也是允许的，但是就是看这些内部怎么样来调配了。 啊，就比如说，我可以一家三口开一间房，或者说一家五口开一间房，小孩可能挤一挤，是吗？ 对，他当时 哦， 工作 那 人员 显得 跟我 有点 说 局促 到的是，对，是会稍微有一些局促的，但是里面的这个酒店的卫生程度啊，包括里面的一些设施啊，还是很在线的。另外一个就是，诺金酒店了，其实这个是一个他们主打的是一个，奢华型的酒店，就是整个的风格是新中式的，里面有很多亭台楼阁，然后还有一些山水的整个布景，然后酒店里面的房间也是相对来说更宽敞一点，比如说你在这个环球影城大酒店里面的标间里面是没有这种那个浴缸的配备的，但是在诺金酒店里面会有专门的浴缸。两个酒店的风格各有不同，我个人的话更偏向于这个环球影城这个大酒店，因为里面的话有非常多电影的元素，也是，你可以看到很多电影明星的照片，也可以看到一些这种电影的道具，然后它的模型会摆放在这个公共的空间里面，包括他们的非常有特色的电梯，每一层这个数字都是通过时针这个指针的方式来指示的。 整个酒店里面的这种电影的元素还是非常多的。如果大家细心的话，酒店本身也可以成为，也可以对，也可以值得花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去体验和就是打卡一下的。 啊，总体就是设计的非常细心，而且我看到不少报道说，里边这种中国元素也充斥着。 中国元素的话，主要是在诺金酒店里面会更突出一点。在这个环球影城大酒店的话，它是一个西班牙风情式的这种建筑，整个里面的这种布置的话也是比较西式的。 啊，都比较西式的，一中一西大家选择。那诺金酒店的这个价格怎么样？ 诺金酒店的价格应该是，我没有记错的话是2500多元起价的。 嗯，它也是标准大床房。 它有标准大床房，还有更多房型的这种选择。 嗯， 我说的这个价格都是底价，就是往上有很大的上浮的空间。 明白。那它也分淡季和旺季的价钱吗？ 酒店的这一块目前我没有了解。然后门票的话，它是分这个淡旺季的，因为门票现在是一共有四档。大家可以其实也很好记，就是418、528、638和748。 嗯，有什么区别呢？ 418的话就是最低档的，是这个淡季的门票的价格，主要是在冬季的大部分时间以及可能有部分春季的时间。然后平日的价格的话就是528，然后638的话就是一个旺季的价格，然后748是指定日的，比如说像马上到来的这个国庆假期，其实就属于是大家因为大家都放假嘛。然后 旺中旺， 对，旺中旺的一个，没错，非常形象，就是748也是它价格最高的一个票价。 嗯，那包括我们常提到的，包括优速通啊，甚至有这个 VIP 票的这个说法。 哦，那个价格就更高了，因为优速通的话，我也看了，里面也是最早，其实比门票卖的还要快。现在优速通，好像前2个月的这个卡都抢完了，因为很多人可能预计觉得买了门票，但是一天的话玩不下来所有的项目，可能还需要另外一天，所以就拿额外的就愿意多付一部分钱，比如350块钱或者是450块钱起，这样购买一个优速通的票，争取在一天里面体验更多的项目。 一个人吗？ 对，一个人。 哦，还有 VIP 票价。 VIP 可能就是还会有一些 VIP 导览的项目，可能就是小的团队有专人带着，然后大概是也是一个小团队，人数可能是5、6人或者是7、8个人这样的，由专人带领在园区里面去体验不同的项目。当然走的也是这种 VIP 的通道，主要是为了减少这个排队的 时间。 其实 但是总之买了这个票的人，买了优速通的人还是多的。那会不会造成那种效果，大家都有优速通了，然后还是在那儿等着了？ 他这个放票的就是门票都会成为一定比例的，就算优速通都卖完了，但是他这个可能占的比例还是相对低一点，所以也不会出现优速通排队的人数比这个普通门票的还多的情况。 嗯，那我们用了一期时间比较概括的整体的了解到了环球度假区的这个整体情况哈。我们在下期的时候呢，会请张博再仔细介绍另外的主要的这个游玩场地，好吗？感谢张博接受我的采访，谢谢您。 好了，今天的成长日记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于浩传译，感谢你的收听。 微信公众号搜索成长日记电台，我们在这儿等着你。 晚安，明天见。 明儿见。 我是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的欣欣警官，在此提醒您，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与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而对于行人来说，当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时，应当快速通过，并听从文明劝导志愿者的提醒。对于机动车不避让行人的交通违法行为，交管部门将依法处以200元罚款，记3分。 广告时间，情满中秋，汇聚北广，假日不停，折扣不停。在9月17号至9月22号期间，北广购物全场商品95折，订购2件以上商品享9折优惠，订购5件以上商品更是享88折优惠。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也有优惠哟。